世界各国媒体在1月1号到3号期间纷纷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发表的新年贺词。俄罗斯、古巴、中国、越南、伊朗、柬埔寨、缅甸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黎巴嫩、埃及、沙特阿拉伯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亚、瑞士、德国、奥地利、尼加拉瓜、巴西、美国等外国报纸、通讯社、广播电台、杂志、网报、网讯社，以及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、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等外国政党、团体、地区机构的网站，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全文或摘要。